好啦，我哋仲有少少时间系嘛，可以讲讲呢个食物安全呢、這个呢咁 critical 嘢啦。咁咧有条例嘅，叫做食物安全条例。咁呢条例咧叫食品安全条例。咁啊，有咩特别都冇嘅。个特别咧就系净系 apply 喺人食嘅嘢嗰度啫。即系咧，如果唔系俾人食嘅食品咧，系唔安全，系冇罪。即系你喂猪咧，就几污糟都冇所谓嘅。咁呢个其实唔系好逻辑嘅。不过即系嗰条例系净系话 apply 喺俾人食嘅嘢咁样。咁咧呢啲咁嘅类似嘅法例啦，食品安全嘅法例啦，即系一啲甚至乎你类似嘅，比如嗰啲需要你干净啊嗰啲咁啊嗰啲咁嘅法例咧，即系喺譬如超市里边摆嗰啲嘢啊，唔可以有污糟嘅菌啊咁样染到啊嗰啲咁啦。咁呢啲咧就系、是、一啲我哋叫 regulatory 嘅，即系规管性嘅法例。咁有咩特点咧？特点就系佢唔使证明有 intention。即系唔使证明你知啊，因为你证明唔到佢知啊。而家比如整面包，你食嗰个咧，佢话我唔知。 即系 嗱，面包咧，即系如果买面包，你发觉即系个面包系污糟咁啦，咁你梗系追究责任啦。咁你而家跟住追究嘅时候，你就咁你报警啦。咁佢要边个负责咧？卖俾你个，卖俾你嗰个咧就一定有份嘅。咁但系佢话喂，我唔知嘅，我唔知嘅，老细叫啫。我谂好多法律问题啦。我老细就会话咧，呢啲猪油就系台湾度买过嚟嘅，台湾嗰度话揾公证行验过咯，咁样。 吓、 啊，好啦，咁我老细系可能真系唔知嘅，但系佢系用咗嚟做面包啦，咁你就食咗啦。咁而家咧就系、是、政府就要追究啦，告边个咧？咁你最少都要告呢个老板啦，系嘛？或者个伙计，个伙计可能就甩到嘅，但系老板咁，因为老板可唔可以话佢唔知，咁咪甩咗咧？咁样原则上咧，即系呢条食品安全条例咧，就针对嘅咧就系拎住啲食物嘅人嘅，即系卖嘢嗰个人嘅。咁咧，佢仲有个特性咧，佢就系唔使证明咧佢知嘅。咁呢类法例都系嘅。举例啊，即系食品安全或者系即系啲涉及鞋尖啊，即系嗰个即系清洁问题嘅法例啦，类似嘅嘢。咁因为呢种系一种规管性嘅嘢嚟嘅。咁咧，喺 common law 里边咧，就民事里边咧叫做 strict liability， 即系一种绝对责任嘅一个行为嚟嘅。咁呢啲咧都系唔需要证明咧嗰、那个。即系犯咗错误嗰个人咧，系知道呢样嘢。因为如果你要佢知咧，就系基本上证明唔到嘅，系咪？基本上好难证明。佢呢啲情况咧，佢可能真系唔知嘅。但系如果你唔规管咧，咁啊大件事啦。个个都话唔知，你亦都失效啦个法例啊。咁所以呢类法例咧，就多数系罚款啊嗰啲咁啦。咁所以就系佢系严一啲嘅，就系唔使。證明有所謂 mens rea， 即係有 intention。咁我哋即係介紹一啲常識啦。咁其實大家可能跟住諗到一啲更有趣嘅問題嘅。請問即係究竟係跟香港法令定台灣法例咧？我哋根本唔知台灣法例點啊，係嘛？而家台灣係追緊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台灣供應呢只豬油嘅，咁但係佢話唔係喎，原來佢都係香港入口嘅啫喎。香港又翻翻嚟追究 香港，系追个源头问题定咩咧？ 系源头咁，但系个嗱，依家边个俾啲猪油啊？有地沟油嗰啲唔符合安全标准嘅猪油，啲人食啊嘛，你追个源头啊嘛。 嗯。 咁究竟个源头系边一个嘅错咧？咁如果你话边个嘅错，要睇埋个地方嗰个法例喎，可能台湾冇错咧。个法例啊，我哋唔知啊，因为我哋唔知道台湾嘅法例嘛。咁啊，而家只系根据咧，香港嘅法例啫。咁我哋而家讲紧香港嘅法例啊。咁如果我哋涉及唔同嘅地方法例，咁咪好啦。台湾法例翻嚟，佢原来又喺香港嚟嘅嗰啲油。咁香港再查咧，原来香港喺大陆嚟嘅嗰啲油。咁大陆法例又唔知点嘅，系咪？即系管呢啲嘢。虽然全世界咧似乎都系大约相同，咁但系可能有啲分别嘅，系嘛？ 咁呢度咧有个复杂嘅问题啦，已经系复杂的问题啦。咁啊，你话香港点样处理咧？我估都系告最后嗰、那个，同埋你要把关啦，所谓嗰啲地方，即系啲行政管理嘅问题，严多啲啊，咁样你防止再有同类事件翻多个追究。追究咧，你话真系要打靶嘅咧，就可能系追究开头制造呢啲嘢嘅人。咁呢啲究竟喺香港做啊，定喺台湾做啊，定喺国内做咧？咁啊，仲要去查先知啊！咁喺嗰度做，嗰度先可以拉佢嘅。香港冇拉佢嘅。咁你只能够话俾大陆听，喂，你原来东莞嗰两间厂专做呢啲嘢，将香港啲油运入去加工，改咗地沟油，全国嘅地沟油喺嗰度加工改卖咯，然后又还嚟香港。香港又中意换咗啲品牌佢噶嘛，贴个香港制造嘅商标，又卖咗台湾。台湾人以为香港做冇问题啦，咁啊又贴咗个商标又卖翻嚟香港。咁你香港就用緊啦，咁样香港可能自己啲人都知嘅，咁香港自己唔用啦，点不知以为喺台湾嚟嘅猪油冇事啦，原来台湾嘅油嚟自香港嘅，咁类似有啲咁嘅一连串嘅问题咧，就你唔知好嬲定好笑，咁但系总之就咁。咁、但系最尾咧卖面包俾你嗰个咧，你告得佢，因为嗰啲食品唔安全。咁而佢卖俾你嗰个要负责嘅，嗰条攞法到去到尾咧，个而佢又冇得话佢唔知嘅。因为佢系卖紧一啲唔干净嘅嘢俾你，咁啊法例嘅精神就系咁啦，咁啊有时都几戆居。 当然啦，咁你依间普通嘅公司，咁你又系唯一嘅董事，咁你又冇可能话唔知啦 吓。哦，呢、這个仲有一个问题啦，间公司犯法嘅时候点咧？嗱，啲员工，你可唔可以话老板叫啊咁样？如果你知嘅话。即系唔系呢啲啦，比如有啲我举噶啦，好简单，嚟一抌抌啲垃圾，抌垃圾落海嘅，咁你又 pollution ordinance， 施 pollution ordinance， 话唔好 touch pollution ordinance， 水污染条例，嗱任何人掉嘢落海都系有罪嘅吓，咁、但系问题咧，你话老板叫嘅咁样，咁系你负责定老板负责咧？两个都负责，因为如果系赖得落去一个公司嘅法人咧，公司可以执咗佢噶嘛。小公司隨時執咗佢嘛，咁罰款亦都冇用噶嘛。假設有啲嘢，比如你食品安全，你可能整死咗人噶嘛，整死人就唔係你罰款可以解決噶啦，梗係要人有刑事責任啦，謀殺你噶嘛，誤殺你噶嘛，係嘛？你一定追個人嘅、有啲法例即係有啲刑事嘅責任咧，係要追究個人嘅，係人做出嚟嘅嘢，其實唔可以推落公司度。咁咧、根據公司法好，根據香港嘅。General Order，General Order 即係一般條例啊。咁咧，其實你都講咗啦。如果係公司犯法咧，負責嗰個人都係類似會負責犯到個同一類嘅法例，即係唔可以將個責任推俾公司。就係咁。咁當然啦，公司你都仲有個即係行政過程嘅，究竟係董事決定啊，定係前線個？員工自己決定啊，定係個經理啊，係咪？個高級經理啊，定係行政總裁啊 ，CEO 啊？咁呢度仲要搞一大輪嘅，即係要搞清楚邊個真係知嗰個啦嚇。咁嗰個都嗱，刑事就佢都要有 mens rea 先嘅，啊兩回事。而家講緊咧，頭先講咧就係呢類食品安全咧就唔需要你刑事添噶啦，即係唔係唔需要有。意图啊，唔需要证明佢知嘅，有 intention 嚟做嗰样嘢，即系污糟食咗就系啦。咁有公司要负责啦，公司要负责，铺头要负责，卖俾你嗰个人负责。咁但系可能负责都冇乜意思，可能就罚款嘅啫。即系而家300多间 shop 咁样，你就告晒佢都可能都系每间罚佢1000蚊就算噶啦，你都冇计嘅。你话佢刑事有责任，佢真系唔知啊嘛，系。咁亦都罰款嘅啫，呢啲咁我唯有就嚇、查咗就喺個制度度改變啊，即係整好佢啦，令到個安全性好啲啦。現代社會真係越嚟恐怖啊，越嚟多呢啲咁嘢， 越嚟越複雜就越嚟越多呢啲嘢噶啦，唉， 冇得救啊，真係冇得救啊，即係避唔到食到呢啲咁嘢。啊，同阿頭先條講過啦，嗰條法例係針對。人食嘅嘢先就系唔安，即系咩嘅啫？咁你俾鱼食咧，咁啊鱼食冇所谓噶。你啲几唔安全嘅食品俾鱼食都冇问题。咁但系鱼食咗，你食鱼噶嘛？人会食鱼噶嘛？啲鱼跟住都唔安全噶啦，系嘛？系咪咁理解咧？ 咁但係所以條法例本身就有啲 out day 嘅，即係追唔上個世界發展嘅。咁但係冇啊，如果你話 法律不嬲追唔上世界發展 嘅，啊俾魚食嘅，咁而家嚴重啲啫，以前就冇咁複雜咁嘛，啲食物嗰啲食物鏈嗰啲安排，咁啊得個知字啦。而家牛你食牛啊，唔係牛啊食草啊，而家牛已經唔係食草啊，你瘋牛症就咁嚟嘅。即系牛食翻牛，咁所以一系牛有啲病咧，就啲牛就会变咗疯牛症出嚟，有啲咁嘅嘢嘅啦，已经系嘛？咁但系我哋冇计啦，自己小心啦，健康嘅嘢吓，都冇得小心啊！食少啲，其实你问我最简单做人， 食咗几十年啦，系啊， 唔系你点解你未死咧？食咗几十年，因为你唔系食好多，你就唔会死嘅，因为你嘅人系有能力去解毒啊，好排晒啲嘢出去。当你大饮大食大吃大喝咧，咁啊弊啦，累积咗你嘢多咧，而你嘅身体冇能力排翻佢出去咧，咁你就即系嗰啲人就 cancer 又九啊几种病出现。尤其是而家啲食品咁唔安全咧，大吃大喝都绝对唔系一个即系福气嚟嘅。啊，咁啊为呢个为呢、这个。以题以外啦，系嘛？我哋够钟啦，吓够晒钟啦，今晚。 好啦，咁啊，下个礼拜啊，再睇下咩过瘾嘅 topic 再讨论下啦，吓。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